期待的美好，您做到了吗？ 关云长，识时务者，单刀赴会。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，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，先给我办定亲礼。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，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们，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《通史演义》。 公元919年七月，在无锡境内有两支大军正在会战，这一片地方归属于南吴。这是一个怎样的政权呢？我们说五代十国时期是一个混乱的分裂时期，有十个国家，有吴国，就那庄瞎评判的杨行密，他的领地都城在扬州，吴越政权都城在杭州，有前蜀政权王氏建立的都城在成都，有南唐政权都城在南京，有福建的闽政权都城在福建长乐，有楚政权都城在湖南长沙，有南汉政权都城在广东的广州，有南平政权在湖北的荆州为都城，有后蜀政权也在成都，还有北汉政权在山西太原。那我们今天说的在无锡境内进行大会战的两支军队都是哪方啊？进攻的一方是吴越军，指挥官是吴越王钱镠的儿子，叫钱传冠。早在这一年四月，钱传冠曾经在狼山脚下的长江上率领着吴越舰队把南吴军打得大败，现在他又带着3万大军摆开阵势，打算在陆地上再打一个大胜仗。那么防守这方的吴军呢，谁做总指挥呀？在左翼大营里边，大丞相东海郡王徐温身披甲胄指挥部队。徐温就是给那杨行密出主意装瞎评判那位谋士，这会儿是掌握着军权呢。吴越军开始进攻了，他们的主攻矛头正对着是吴军的左翼大营。吴军在主帅徐温的指挥下奋力抵抗，不过这位主帅不是真正的徐温，那怎么回事啊？真正的徐温这会儿正躺在指挥大营里边休息呢，感情两军交战关键时刻，真徐温病了，头昏脑胀，站不起来，坐不直，一起来头发晕呢，只能躺着，那怎么指挥啊？手下人给出了个主意，不能说主帅病啊，涣散军心呢，找了一个相貌酷似徐温的兵丁，穿着他那身行头，坐在中军帐，假模假样在这指挥，这样腾出时间让真正的主帅治疗，还可以迷惑敌人，稳定军心，真所谓是一举三得呀。不过事先打仗的方案真正的徐温早都制定好了，现在是杀声连天呢、啊、在这么一个混乱的环境下，要说真就能安心下来休息养病，谈何容易呀、啊、徐温躺在床上，脑子里想的全是打仗的事儿。四月的狼山之战，吴兵被人家打败了，死伤1000多人，70多名战将被俘。如果这一仗再打败了，那么吴越军就由水路而登陆路，城池再一丢，老百姓往哪儿去呀？这战乱哪年才能平息？但是容不得徐温多想，眼前战争是迫在眉睫，吴国刚刚建立，吴越王钱镠声称是奉着梁王朝的诏令要出兵征讨，现在南吴的水军已经打了一次败仗，这一仗再不取胜就难以生存了。 徐文顾不得再多想啊，病势稍稍见好，他就亲自指挥战斗，把那个代替他那人那衣服都脱下来，还得我自个儿穿呢，他不放心呢。徐文仔细观察双方形势，他有了主意了。感情长期干旱，这战场上草木枯黄啊，这是用火攻的好机会啊，有风起火一点就着啊，而且风向正好向吴越军登陆这方向吹，这不可以采取火攻吗？徐文当机立断，命令吴军乘着风势纵火烧敌啊，火随风长，风急火猛，吴越军顿时大乱，是四下溃逃，伤亡无数啊，被杀的被抓的那多了去了，只有指挥官钱传冠在乱军中逃走了。南吴军大胜，徐温下令收兵，徐温的养子徐之诰站出来请求父帅给我2000步兵去追杀吴越的败将残兵，我能一举夺下苏州。徐温这会儿脑中又想到先前在病床上想那些事儿了，哎，算了吧，对于这个养子提出这个要求他能理解，战机不能够错过，但是老百姓多可怜呐！强敌已经战败，何必穷追不舍呀？我现在想的是如何休战安民。大部分将领原本都同意徐之诰的意见，你放弃了战机，将来敌人还会反扑啊！而且吴越军靠的是战船，现在天下大旱，水稻枯干，他们的船走着也不方便。应该集中步兵力量，集中骑兵力量，乘胜追击，把他们全歼呐！得了吧，徐文摆了摆手，常年战乱，民不聊生，如今我方已胜，不用穷追猛打，吴越一定会感激我们，若达成和解，两国百姓则安居乐业，君王臣属都可以高枕无忧，这比你死我伤争斗不已不强吗？大伙一听主帅已经定下主意了，谁也不好就再坚持什么了。过了些日子，徐温派使者携带着吴王杨龙眼的书信去见吴越王钱镠，这杨龙眼就是庄瞎的杨行密的后人呢。到那儿去谈怎么友好相处的问题，走的时候还带了很多的礼物，并且把吴越军的战俘都给带回来，这可是真心实意和谈呐。吴越王钱镠也受了感动，派使求和，从此两国休兵罢战，吴国所属30余州的军民安居乐业长达20多年，这都是徐温的功劳。据说这徐温早年追随杨行密打败过强敌，在抢战利品的时候，人家的将领都去抢金子抢银子，而徐温呢是抢的谷仓，把那粮库先占上，归为己有了吗？不是，命手下人存米熬粥，救济战乱的饥民，是深得南吴境内的民心呐。现在吴王杨龙眼即位，徐温独掌吴国大权，他是一如既往不喜欢打仗，而处处替百姓着想，军队的疾苦他最了解，所以才有今天无锡霸战之事，这也不足为奇啊。那么这吴王杨龙眼呢，这杨龙眼真不如这徐温，他在位的时候大权全交给徐温了，徐温官拜镇海节度使，是大权独揽呢。在公元915年的时候，徐温留自己的长子徐之逊在扬州管理政事，南吴的首都在扬州，徐温让自己的大儿子坐镇扬州，可见徐家父子权力之大。那他去哪儿啊？他自己带着军马驻扎在润州，润州就是现在江苏省镇江市，互为呼应，进行遥控。咱们现在再说说徐温的那个养子徐之诰，这就是 刚才咱们提到有乘胜追击那位，现在徐志诰也有功劳啊，沾着这义父徐温的光，他做了升州刺史。升州就是江苏南京啊。徐志诰很会做官，他提倡廉洁，发展农业，为了谋求发展，他是广纳贤才。而他自己呢，生活节俭，但这是对自己，对别人，尤其是对来投奔的人才，他是乐善好施啊。很多人慕名而来，其中有一位姓宋的先生叫宋其秋，此人出身微贱，年幼丧父，穷困潦倒，来的时候破衣啰嗦的，手下人不让进来，还干嘛呢你是啊？听说大人在招贤，对呀，招贤不假，也招不着你这样的呀。正赶上徐志诰听见了，赶快请进来，不可貌相啊。这么一交谈，他发现这宋其秋很有才华，就留在了身旁。时间长，他才知道宋其秋小时候穷到什么程度啊，曾经为了生活所迫，不得不靠娼家卫士资助糊口，认了一个妓女作为自己的母亲，要不然就没法吃饭了。所谓穷人孩子早当家，由此他十分好学，胸怀大志，要改变命运。宋其秋认为自己将来能成大事，所以带着这份自信，甚至是自负吧，他来投奔徐志诰了。俩人接触越多，徐志诰越觉得这位宋先生具有奇才大略，所以拿他做了重要谋士。有这么一天，徐温来看看自己这养子，在徐志诰的府中也见着这宋其秋了。来往这么一攀谈，他发现宋其秋谈古论今，雄心勃勃。徐温心里边有些不高兴，怎么呢？有人才不好吗？分这人才跟谁呀？这毕竟徐志诰是自己的养子，不是亲生的。那么这养子身边有这样富有雄心的谋士相帮助，日后自己要是死了，这徐志诰必然会威胁到自己亲生儿子的地位。事后他派人打听，打听什么呀？打听打听这宋其秋的底细，他住哪儿啊？手下人探听明白了，宋其秋寄住在石头大师的寺院内。石头大师是当地的一个著名的和尚，宋其秋就在他那院里边寄住呢。徐温就派人找这石头大师来了，一亮出徐温的身份，谁不害怕呀？大师，我们主人说了，姓宋的这个穷小子在我们少爷门下，恐怕他教少爷不学好啊。哪位少爷？就咱们升州刺史大人呢。啊，阿弥陀佛，贫僧应当如何是好？我家主人担心这姓宋的教我们这位刺史少爷不学好，竟学坏。以前这位刺史大人懂得忠孝，如果日后要有改变，大师可有责任呐。好，这就开始威胁，老大应当如何？您应当观察观察这姓宋的，看看他平时有何作为，我们大人想随时知道。放心吧，老衲定会如实相告。这和尚就开始监视这宋其秋了。宋其秋也感觉到了徐温的担心，这明白人一对眼神是心照不宣呐。打这儿起，宋其秋每天是早出晚归，每天一回来呀，人还没到呢，那酒味儿先飘进来了，喝了个酩酊大醉呀。这是和尚住的寺院，又动酒动肉，这多招人烦呢。石头大师很不高兴，宋施主要是再这么喝酒，可休怪老衲下逐客令了。这佛门禁地，不准沾酒肉的人常来常往啊， 是，大师，我一定注意。宋七秋打这儿到这把酒戒了，没两天再回来，没酒味儿了，身上全是香味儿。大师纳闷啊，干嘛去了？我刚打翠花楼回来，好嘛，把酒戒了，又改了嫖了。大师一看，合着这位宋先生没什么志向啊，除了喝酒，他就是棉花卧柳。没事儿，这宋先生提笔还写诗呢，一看写的都是淫词浪曲。石头大师摇摇头，心想徐文大人何必担惊这样的小辈呀。过些日子把这些事儿他如实转告给了徐文。徐文一听酒色之徒啊，不值得忧虑了，就放松了对宋其秋的戒心。其实这是宋其秋韬晦之计，就用这条计策瞒过了徐温。再说徐知诰治理升州是卓有成效，整修城墙，建造了十分壮观的官衙房舍，里里外外城市是焕然一新呐。再过一段时间，徐温来视察视察，一看这升州富庶繁华，徐温改主意了，既然我儿把升州治理的物阜民丰，为父决定从润州迁往升州，我坐镇这儿怎么样啊？这多余商量，那让徐知诰跟他换访呗。徐温让徐知诰做润州团练使，徐知诰表面不敢反对，心里边老大的不痛快，心想哪好你奔哪，我还是不招待见呢，养子跟亲儿子就是不一样，让我去润州，他满心不乐意。快派人去把宋先生请来，俩人就在楼顶那密室里边单独会见，这事儿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。楼顶那是最高一层，室中屏风都没有，为什么？就怕有人躲那屏风后边偷看偷听啊。此时屋中就二人对坐，当中有一只大火炉烧着炭噼啪作响，俩人想事儿的时候是默默相对，一语皆无啊。想好了都不敢说话，怎么呢？怕有人听见，隔墙有耳啊。怎么办呢？就用那拨火的棍儿蘸着炭灰在地上写字，写完就手擦了。宋其秋了解徐知诰的苦恼，就着炭灰他画出了润州跟扬州的简略地图，在扬州这旁边写上徐知训这三个字。徐知诰看着这扬州地图琢磨了琢磨啊，面带笑容，他乐了。第二天十分爽快，是告别升州转任润州啊，把这地儿让给徐温了。那么这宋其秋怎么提醒的徐知诰啊？这徐知训怎么回事啊？徐知训那是徐温的亲儿子，他一点名徐知训在扬州，徐知诰就懂了，这位徐知训是骄傲放纵，胡作非为啊，所以他很有可能随时在都城会出事儿。那么润州跟首都扬州仅有一江之隔，扬州一旦发生变故，身在润州的徐知诰就可以迅速行动，争取主动调任润州，这是接近都城的好机会啊，何乐而不为啊。果然宋其秋眼光看得远呢、啊、没多久徐知训就在这扬州惹出了祸端。怎么惹的祸端呢？跟个人行为有关系。咱们说过，这吴王杨龙眼把大权交给徐温父子了，徐温父子专权，这吴王心里也不痛快。要单从徐温这一点来讲，吴王杨龙眼倒也安心，因为徐温是老臣，恪守君臣之礼，对吴王很尊重。但是现在徐温不是把这首都扬州的掌握权交给了儿子徐知训了吗？这徐知训跟他老爹可不一样，仗着他父亲大权在握，他是骄横跋扈，根本就不把这吴王放在眼中啊。有一次 他逼着这吴王杨龙眼跟他一块演戏，而且他演这主角，演参军，让这杨龙眼扮演那个配角，演家奴。既然要演，那就得化妆，好让这吴王把这头发得扎着头顶，穿着破衣，老跟他后边瞎转悠。你想那吴王能高兴吗？到佛寺降香赏花，徐之逊借着酒装疯，当着臣子的面就辱骂这吴王杨龙眼，把杨龙眼吓坏了，又恐惧又气愤，气得回去直哭，也够窝心的。侍从们都看不下去了，怎么说这也是我们王爷呀、啊、当时骂的兴头上，谁也不敢拦着，好些人跪倒求情，劝这徐之逊徐大人慢发虎狼之威，窃息雷霆之怒，他们算把这吴王劝到船上躲开了。没想到这徐之逊驾小舟在后边紧追啊，是追着骂，暴跳如雷，而且追上之后带领武士冲上了吴王的船只，当着吴王的面把那几个开船的侍从用铁锤给打死了。文武百官对这徐之逊十分不满，可谁敢跟徐文说呀，人家是亲爷俩父子，这是亲儿子。吴国有一名大将实在看不下去了，这位是吴国名将，叫朱瑾。最初朱瑾带着一支部队投靠的是老吴王杨行密，由此吴军声势大振，增加实力了吗？当时杨行密感动的解下自己配的玉带赠给吴瑾，可见君臣关系多么好，这也是老臣了。徐之逊早年还跟着这朱瑾学过军法呢，兵书战策没少了向人朱瑾学，所以这徐朱两家是世交。朱瑾还经常派人到徐温那儿去问安，今天呢派的是使女去看看徐之逊，通家之好吗？徐家掌事的就是徐之逊呢，怕这徐之逊喝多了，本身就是一个贪酒好色之徒，今天一看朱瑾派来的这位使女姿色过人呐，他也不管不顾，并退左右，强暴了这个使女。使女含着泪回来报告主人，回到朱府这么一哭，主人朱瑾是勃然大怒啊！说句老百姓的俗话，打狗得看主人，何况这是我派去问安的使女啊，你侮辱他就是不尊重我呀。朱瑾很不高兴，派人去责问徐之逊。哈，徐之逊这火还大着呢，就这么做怎么了？喝点酒谁不犯点错呀？他一点没感觉到愧疚，而且暗中还要报复朱瑾。你们家的使女在你们家也是下人，在我这儿，这我看着她是她的福分呢、啊、你朱瑾还敢指责我，你拿你当大辈儿啊，甭跟我们这儿拍老腔。他暗中使劲要把朱瑾贬往外地，赶出扬州。朱瑾那在朝中也是老臣，能没有亲信吗？得知要被外调这信儿，朱瑾就恨上这徐之逊了。好小子，你跟我动阴的。朱瑾不动声色，离京赴任答应，痛痛快快走啊。临走前朱瑾请徐之逊到家里来话别，这是人之常情，通家之好，老朋友了吗？摆上丰盛宴席，朱瑾还亲自给这徐之逊斟酒布菜呢。徐大人，今天咱们得一醉方休啊，来来来，把准备好那歌舞机请出来，为我们歌舞一曲，助助酒兴啊。徐之逊是倍儿高兴，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这朱瑾还特意把徐之逊领到那马厩那儿，怎么呢？看看这有几匹宝马，你挑一匹临别为赠吧。赠给他了宝马，徐之逊是喜上心头，他哪想到死神也接近了。 听众朋友们，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《通史演义》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。 广播过大年，欢乐好声音。北京电台2018年全新打造脱口秀春晚，汇聚各路京城名嘴，倾情奉献前所未有的声音盛宴。 各位北京电台的朋友们，大家新年好！哇哦，最后一排两个拉手的观众，新年好啊！

融会则贯通。 咿呀，官民知识入穴，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们，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《通史演义》。 扬州总镇徐之逊是越喝酒越高兴啊，又看了美女，听了歌，赏了舞，喝了酒，得了宝马，他是喜上眉梢。他哪知道啊，这个死神已经悄然跟进。酒足饭饱之后，朱瑾把他请到内室，让自己的妻子陶氏出来见礼。这好像是很友好的表现，通家之好吗？古时候串门，那妻子女儿都得回避，这拿你当亲人，才让妻子女儿出来见面呢。这妻子一出来，徐之逊当然得起身还礼了。就趁他还礼这个功夫，朱瑾把那护板早就准备好了。护板就是大臣们见皇帝举着那块牌子老挡在嘴前面，大概是怕喷唾沫星子吧，反正这是一种礼节。这把猴硬，一般的上等的都是象牙的护板，多硬啊，照着这徐之逊的脑袋、啪嗒一下弄把这护板给打裂了。徐之逊那脑袋怎么也不如象牙结实，不是吗？扑通一下打昏了。埋伏到旁边的勇士立刻冲上前，咔扑哧一刀把徐之逊人头砍下。在事前朱瑾都安排好了，就在走廊下拴了两匹悍马，密令放开缰绳。这两匹马一边在这撕咬踢跳，一边叫唤，所以刚才这动静外边的人听不清楚。朱瑾提着人头出来，跟随徐之逊的还有很多卫士呢，他们没听到屋里的动静啊。现在一看，怎么我们的总镇大人这脑袋在朱将军手里提了着呢？他们是一哄而散呢、啊。朱瑾直奔王府，把人头就捧到了吴王杨龙眼的面前。大王，老臣替你除去一害啊。再看这吴王简直好像吓背过气了，直抽抽，哎呀，连忙拿衣袖遮住脸呐、啊，寡人什么都不知道，这要让徐温大人知道了，不麻烦了吗？朱瑾这气呀、啊，这样的王爷能成什么大事啊？砰！他把徐之逊脑袋扔那地上了，咕噜咕噜咕噜，这脑袋咕噜的墙角，还那龇牙咧嘴，怪瘆得慌的，把旁边的这些个下人们吓得哇一声都跑出去了。府门已经关上，内城警卫已经听说总镇大人死了，带兵搜捕。朱瑾一看，得了，走不了了，我是为万民除害，为扬州除害，为大王除害，后果一身承当，一死谢罪啊！噗，拔剑自刎。再说徐温闻此噩耗是捶胸痛哭啊，赶忙来到扬州。他本来还有一份怀疑，是不是在京城的这些将领都参与了朱瑾的阴谋啊，他打算大开杀戒，到了扬州把这帮人都杀了，为儿子报仇。后来听了很多人的报告，哦，这么一调查，徐温才知道完全是徐之逊咎由自取。唉，他一声长叹，怒气稍稍化解，命人把朱瑾的尸体沉到鱼塘中，杀了他全家。后来一想，儿子做的也确实太过分，这样对待老臣朱瑾恐怕伤及众人之心呐、啊、 要命人拿渔网赶快把他尸首捞上来吧，另行安葬。吴国的这场风波终于平静了。徐之逊的死最得到好处的就是徐温那养子徐之诰，他跟那宋齐丘先生俩人又商量了一个好计策，打算抢先进京城稳住局势，好接替徐之逊的位置。他能这么做，就没想到徐温会反感吗？应该说徐之诰平时做的很到位，这位南吴的大丞相徐温特别喜欢穿白袍，一身白一身俏啊，所以每到过生日的时候他都能收到一份精美的礼物，那是用料选就做工精细的白袍子，谁送的呀？当然是这养子徐之诰了，那上面绣的图案是高贵典雅，徐温每每都夸赞，还是我这养子了解我的心呐。从这点上讲，这位养子比那几个亲儿子都孝顺多了，亲儿子没一个送礼物的，就知道到日子吃他爹一顿，打大年头就有啃老这一说呀。徐之诰的孝顺不仅仅表现在生日送白袍上，平时对徐温也很殷勤侍奉。有一次徐温住在徐之诰家里边，吃完晚饭不得舒坦，我儿为父早早休息吧，上床睡觉了。那么其他几个儿子也陪着呢，那爹您早睡吧，谁也不管了。可是睡到半夜里呢，徐温觉得有点口渴，一睁眼拿水来，是徐温一听这声音熟啊，是之诰吗？正是儿我呀。啊，你还没歇着呀，爹您身子要不舒服，儿哪有心思睡觉啊。徐温挺感动，喝口水又睡着了，过一会儿又醒过来了，一睁眼徐之诰还在旁边坐着呢。哎呀，徐温有些不高兴了，之诰啊，你也是益州之州长，自己有正事，明日有公事，不该这样废了公事啊。是，徐之诰这才恭恭敬敬地退下，徐温放心睡着了。天快亮之前他又醒了，一睁眼旁边站一女子，这是谁呀？是侍奉的使女吗？你是公爹？是我呀。一听声音徐温知道这是徐之诰的媳妇，哎呦，把老头感动坏了，儿子走了，儿媳妇在这看着，还说不孝顺呢。所以徐温是特别喜欢这徐之诰，很复杂这个感情啊，他又是亲信他，又有点防范他，可是平时话里话外没少呲的自己那几个亲儿子，你们几个都不如我这养子啊，以后要好好的对待徐之诰。徐温又要过生日了，这一年生日特别隆重，是贺客盈门，客人们都到这来祝寿，徐温如往年一样又得到了徐之诰送来的一件崭新的白袍，嚯，这漂亮，有人那巴结这徐温的不知道怎么说好了，哎呀大宰相做这个白袍太可体了，谁给做的呀？我儿之诰啊。哎呀，白袍好看，不过要是穿着黄袍嘛就更好了。好，这句话一说完，举座皆惊啊，那黄色是帝王专用色呀，那当时谁敢说穿黄袍意味着就要称王？郭威称皇帝的时候不是把那黄色的旗子撕下这么一角披身上吗？那是帝王专用的，这话说出来犯上。徐温一愣，旁边徐之诰不高兴了，厉声斥责呀，一派胡言，家父忠孝美德朝野尽知，像你这样的小人谗佞之语要是被朝廷中听到，岂不玷污了我父亲显赫的声名？父亲从未曾说过要穿黄袍，你这不是陷害我父子于不仁不义不忠不孝之地吗？这一番义正辞严的训斥深得徐温的赞赏。其实这会儿徐之诰是有自己的担心，为什么？他还真怕徐温身披黄袍， 一旦披了黄袍，他不是亲生儿子，传妹子肯定传不到他这儿，那就不能继承皇位了。所以他是严格反对。徐温呢是点头称是，知告说的有理，今日大喜日子都不必再过于追究了，日后不可胡言。果不其然呢，这徐温终其一生也没穿过黄袍，他没造反。后来吴王杨龙衍病危，徐温还进京商讨过王位继承人的事儿，有人就劝他趁机可以篡位呀。徐温当场表示反对，他扶立了杨龙衍之后登上吴国国王的宝座，继续保着杨家的后人。岁月流逝，徐温渐渐的老了，有人建议将来您总有百年的那一天，现在应该扶助亲儿子把你的养子换下来呀。怎么呢，好些国家大政是徐知诰帮着徐温拿主意，将来您要一走他不就掌权了，你亲儿子怎么办呢？徐温不觉动心呢，可是正想他采取措施培养亲生儿子徐知询的时候，他自己突然得了一场大病。徐知询是徐知训的弟弟，这是血缘亲子，可是天不假年，这场大病要了徐温的命。徐温临死前留下了遗嘱，他的亲儿子徐知训做了镇海节度使、宁国节度使兼侍中，应该说坐在了他老爹徐温起家的位置上，手握重兵，占据长江上游，这一片有利地形都归他了，掌握大权。但是这位徐知询呢，十分的猖狂，手握大权他就轻视这徐知诰啊，没事是没茬找茬，故意摩擦。毕竟差着年岁呢，徐知询是年纪轻轻又碌碌无能，再加上狂妄，也不懂得笼络人心。别的甭提，徐温好几个儿子呢，徐知询下边还好几个亲弟弟，对这几个弟弟他都薄情寡义，所以他的三弟徐知慧、四弟徐知建反而在日后接榜中都倒向徐知诰这边了，跟这位养子哥哥很亲，跟这亲哥哥很远。这是在待人接物上，在政治谋略上徐知询也不成熟。吴越王钱镠故意给他送来金玉镶嵌的马鞍，还有日用器皿，上面雕刻的都是帝王使用的图案，像这个明白人不敢要啊。你什么意思栽赃？你还是想让我有一种什么野心改变现在的国王？这纯粹是对他的一种暗示。但是徐知询不管不顾，照单全收，也毫不避讳，藏着掖着用不着。所以在政治上他先败了一招。反过来徐知诰则完全不同，自打他代替徐知训在京城辅佐朝政以来，一直是厉行节俭，政策宽松，视察民情，怜贫济弱，广招人才，收买人心。现在辅佐这位弟弟徐知询，他依然那么谦逊。徐知诰暗中可是早有准备，早就定下了对付徐知询的计策。要想除掉徐知询，徐知诰早想明白了，先得把他兵权拿下来，抓个一差二错，罢了他的兵权，再贬了他的官，这就好办了。可是现在不好公然行使啊，派人监视这徐知询，没事儿就请他在京城多待一段时间，两头跑，他不得照顾那军营吗？军营那边相安无事，咱们弟兄多聊聊吧。不好公然杀害，只有暗中下手。有一次哥俩喝酒，徐知诰请客，徐知询赴宴，一看徐知诰今天准备的是两只金杯，为什么？金杯得跟兄弟一块享用啊。满斟一杯酒，徐知诰双手举起递给徐知询，老弟，愚兄祝老弟寿活千年呐。徐知询也不傻呀，心想什么话呀，寿活千年，千秋万岁，那不得死吗？他多了个心眼儿，会不会杯中有毒啊？ 多谢兄长。徐之寻接过杯来，可一直没喝，一伸手奔，他把徐之告那杯子也金杯拿了过来，放在一起比了比，好像看看那酒有多少，往这只空金杯里倒了一半，看了看一边多，一杯拿在自己手中，把哥哥这杯递过来，而且站起身单腿下跪：兄长，弟弟哪敢单独活一千年，愿与我兄各活500岁，你喝吧。哎呦，徐志高万万也没想到他兄弟来这一套，当时脸色就变了，左顾右盼，也不知道他找什么，他就不接这酒。徐之寻更绝，就跪那不动，哥哥什么时候喝了这酒，兄弟才站起来呢？他就等着，左右侍从都知道，为什么？这是定好的计谋啊，这怎么办呢？就在这会儿，在前边酒席宴前不有那跳舞唱歌的伶人吗？歌舞助兴，他们其中有一位乐师叫申建高，这申建高是吹这三孔笛子的。这会儿他轻轻放下笛子，擅自走上前来，嘴里边说着玩笑话：金杯美酒，两位主人怎么不喝呀？既然不喝，能不能赏我一杯呀？说着话，他抢过两个酒杯，把酒倒在一处，我谢谢主人了，一仰脖滋喽一饮而尽，这金杯能不能送给我呀？徐之告跟徐之寻都没反应过味儿来，就见这位乐师身健高把两只金杯往怀里一揣，放声大笑扬长而去，他走了。敢等到徐之告送走徐之寻再回来派人送解药，晚了，申建高毒发而死。这位申建高别看是一位乐师，在当时的封建社会里，这样的艺术人才是不被重视的，如同私有财产一样可以随意转送买卖。但是申建高不同于一般的伶人呢，他替饮毒酒是在用自己的生命来挽救徐之告的声名，也是在向徐之告进谏：兄弟相残能有什么好事啊？果然徐之寻没有再遭的毒手，而是被徐之告日后借的事由抓住差错，卸掉了他的兵权，派往外地做节度使，赐爵为东海郡王，没杀他。而这位徐之寻终日宴饮，最后是醉死在任上。徐之告虽然是养子，不像五代的其他那些养子一样把亲哥们弟兄都杀了，没这么做。为什么？就因为申建高替饮毒酒这件事给了他刺激呀。犯法自有常刑处置，干什么要用毒酒啊？打这儿起，徐之告下定决心绝不再用毒酒去毒杀有罪之人，把这主意给戒了。徐文死了，大权也收归到了徐之告手中。十几年之后，摇身一变，杨家的黄袍终于披在了徐之告的身上。他灭了南吴，建立了南唐，他就是南唐的开国君主李昪。那时候不姓徐吗？他改名了。李昪在位数年，颇有政绩，广招人才，对那知识分子态度谦恭，待遇优厚。当时中原大乱，南唐却和平安定，很多北方的贤士，有声望的文人才子纷纷南下，他把南唐治理得很快，发展得很旺盛。自打黄袍加身之后，大臣们劝他开疆拓土，宣扬国威，但是这李昪觉得自己取代吴国不久，政权不稳固，不能轻举妄动，老百姓早已厌恶战争，何必再一次血染荒野呢？他在位这七年从不妄动兵戈。那么有一位大臣喜欢鼓励他打仗，这位叫冯延嗣啊，词写得很不错。直到李昪的儿子李景继位之后，这冯延嗣才受重用，可见李昪是多么厌恶战争。冯延嗣得到重用之后，当着李景的面嘲笑他爹李昪当初不敢打仗， 丧失数千士兵，他就吃不香睡不好，叹息多日，简直是个田舍翁，怎能成大事啊？今天咱们有数万军队在外作战，咱们不照样宴乐玩球，这才是真英雄啊。冯延巳的话实际上恰恰说出了南唐开国君王与继承者之间的区别。李璟是一个贪图享受歌舞升平的君主，但是他也不排斥战争，相比较这儿子来说，他的父亲李昪关系民间百姓，厌倦战争，这是以人为本呢。冯延巳虽然讽刺这里边是田舍翁老农民，但实际反过来想，这恰恰是对仁慈君主最大的褒奖。要提起这位徐之诰改名叫李昪，这里边还有很多插曲啊。改这姓编这族谱费了大劲了。咱们说过唐朝后期天下大乱，在史书中经常说到这样的一些人，甭管是罪犯还是受过刑的，只要你成功了就可以称王称霸，堂而皇之做一朝君主。五代时期这样的人很多，你甭别的，你就说那南吴太祖杨行密吧，他出身于农家，做过江淮的强盗，前蜀那高祖王建，他贩过牛偷过驴还偷卖过私盐呢，乡里人对他有一个外号，他不姓王行八吗，管他叫贼王八，这多狠的骂法啊。吴越国的开国君主钱镠少年时是个无赖，南平的开国君王高继兴也给人家当过家童，但这些都不耽误他们成为一朝君王。现在这个南唐的开国始祖李昪，原本是徐温的养子，不叫徐之诰吗，他也有一番经历。他小时候出身微贱，六岁时候父母就死于战乱，打那会儿做了徐温的养子，所以就姓徐，自己要当皇帝他要恢复祖姓啊，姓李。可是他们家这李啊，是平民百姓老百姓那李，跟那李唐王朝辉煌家世沾不上边儿，听着老觉得不像正统皇帝似的。为了恢复李姓光大祖宗，他先把国号定为大唐，后世史官是为了区分南北之别，前后之别，才称之政权为南唐的。现在这位李昪要恢复大唐国号，就要把自己这李跟李唐李渊他们家那李啊联系起来，先得在祖庙里把这牌位摆顺了。唐高祖李渊放在最头里，其次是唐太宗李世民，第三位就是他养父徐温，被尊为义祖啊。义祖地位不能更改，表示不忘本，但光这么编家世还不系统，得有一整套皇族世系。李昪选来选去，选了唐太宗李世民的一个儿子吴王李恪作为始祖，因为李恪这一支比较有出息，后世子孙还有做宰相的呢。那就开始编吧，曾祖父李超，祖父叫李治，生父叫李荣。可笑的是啊，什么李超、李治、李荣啊，跟徐温的曾祖父祖父都重了名了，不管那个，反正改过姓了。编来编去有十代，可是唐王朝历尽300年，19个皇帝，这十代够吗？文臣帮着算了算，差不离了，您这岁数上面有十代足可以对外宣讲了。这里边终于给自己编出了一个源远流长、出身高贵的假身世，其实仅仅是祖宗太庙里多些牌位，又有谁会深信呢？确定了自己光辉灿烂的家族谱系，这位徐之诰可以名正言顺、放心大胆的姓李了，而这个李字也沾上了皇权的光芒。他把南唐治理的不错，但是有一个大臣对他却十分的不满。 听众朋友们，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《通史演义》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。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，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，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，您即将收听的是《风从哪里来》。 一